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三，北京有阵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系列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第三篇，从复杂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 俞正声主持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建言献策。 刘云山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 张高丽会见2017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外方代表并回答问题。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立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 国土部住建部重申严禁小产权房通过不动产登记合法化。 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名单发布。 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实现时速350公里商业运营。 喜迎19大专栏播出云南临沧打通交通大动脉，铸就百年铁路梦。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2013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湖北调研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和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当年8月，总书记又来到辽宁、大连、沈阳等地考察，深入了解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发展情况。2014年5月，总书记又赶到上海自贸区考察，所到之处，总书记对深化改革都留下了殷殷嘱托。几年来，这些地方的改革进展如何？改革面临的挑战，当地如何应对和化解？请听系列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第三篇，从复杂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采制央广记者管新、王小磊、吴善阳、傅文杰。 总书记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合个影， 笑吧。 这是2013年8月总书记在大连考察时，在雨中被工人们拉着合影的场景。总书记每到一处，他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总是给当地的干部群众留下难忘的印象。 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自力更生啊，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形成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工人兄弟们要把这个历史责任啊，勇敢地担当起来。 在武汉重机生产车间，总书记的讲话让围拢上来的工人师傅暖在心里。武汉新港管委会主任张林也还记得，2013年7月总书记到新港考察时，那天正好武汉下着雨，总书记是在雨中听汇报的。 总书记来到港区，这个卷起裤腿，自己打着伞来了解港口发展的情况，所有见到的同志啊，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触。 在场的同志告诉记者，当时总书记一手打伞，一手主动和工人们握手，询问港口航运等情况。风雨当中，总书记站了10来分钟，白衬衣被雨水打湿了。 我们感觉非常的平易近人。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们就是很紧张，但真的跟总书记交流下来以后，我们就像平常的这个聊天一样。 2014年5月，总书记考察上海自贸区外高桥综合服务大厅，大厅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王连凤正在给一家企业办理证照登记，企业办证效率怎么样？总书记耐心地听王连凤的介绍。 当时给他介绍，我们自贸区是全国最早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的这个地方，他就打断了我的话，问了我一个问题。现在看来，总书记当时是非常非常的有远见的，就高瞻远瞩。 上海自贸区是我国大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要求，上海自贸区是块大试验田，要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护，期待有好的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服务大厅工作人员王连凤说，企业工商登记他们已经从当年的4证合一做到了现在的7证合一。 像全国来讲，说在自贸区办企业设立的仍然是效率最高的，然后最快最便捷的。 从一片滩涂中拔地而起的新城前海，到连接闽台创业集聚的平潭，再到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的上海， 总书记的足迹从沿海到内地，字字铿锵的叮嘱声都记在干部群众的心里。 总书记非常感谢你当时来到我们工人堆里，为我们工人鼓劲儿。我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技师了，我一定要用我的努力和成绩向您汇报。 这几年我们按照总书记当时的嘱托，然后踏踏实实的把所有国家下放给自贸区的政策啊，在基层一线扎扎实实的在执行和实践着，努力的把国家的好的政策、改革的红利切实的落在企业的身上。 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整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更加富有成效的把改革推向前进。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聚焦打赢立雄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计时之六。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在京召开第74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委员陈济平、朱永新、高美琴、马丽、王长江、龙宇翔、刘春、王继亮、白岩松、阎旺佳、李忠杰、郝振省、潘晓燕、张卓华、贺强以及专家学者马化腾、曹诗全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俞正声认真听取意见，不时与大家交流。中央网信办副主任任贤良介绍了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兆雄、文化部副部长向兆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公安部部长助理王简等与委员互动交流。 央广消息，应柬埔寨人民党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9月19号到21号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在金边分别会见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和代理国家元首、人民党副主席、参议院主席赛冲。在会见洪森时，刘云山说，中方愿同柬方一道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洪森首相达成的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协调，促进各自国家建设和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人民党应继续密切高层接触，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加强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两党关系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洪森说，柬方将继续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会见结束后，刘云山和洪森共同出席了双方多个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在会见赛冲时，刘云山说，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为中柬关系行稳致远筑牢基础，共同打造中柬命运共同体。赛冲代表西哈莫尼国王对刘云山访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赛冲表示，人民党愿深化与中国共产党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访柬期间，刘云山还访问了西哈努克省，出席了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当地援建的中柬友好丝路之友五所学校项目的启动仪式，并考察了中柬企业共同开发建设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参加2017“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的外方代表，并回答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张高丽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与实践，我们要广泛凝聚合作共识，全面提升合作水平，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更好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张高丽指出，媒体是连通民心的桥梁、纽带和窗口，欢迎各国媒体智库用好论坛平台，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让各国民众更好地理解共建一带一路的内涵和核心理念，为共建一带一路夯实民意基础、营造舆论氛围提供智力支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立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健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度，建立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惩治机制，确保环境监测机构和人员独立公正开展工作，确保环境监测数据全面准确客观真实。国务院办公厅昨天还发布了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本次普查将重点摸清各区域流域及不同行业间的污染源基本信息，为今后加强污染源监测提供数据支撑。 近日，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登记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当中明确防止小产权房通过不动产登记合法化。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本次通知中要求，房屋登记的电子数据应在9月底前完整的拷贝给不动产登记机构。针对目前各地不动产统一登记后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通知中明确，不动产登记机构和房屋交易管理部门要加强配合，共同协商推动地方政府依法合规分类妥善处理，及时解决问题，防止小产权房通过不动产登记合法化。对于所谓小产权房，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娄建波指出，它甚至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小产权房严格的说不是一个法律上面概念，是规划建设的这一套手续可能是不全的。这个房子你卖给了这个不符合条件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子代不明的东西。 有关小产权房，国土部方面也曾表示，小产权房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既涉及违法用地，又涉及违法建设和销售，产权不受法律保护。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印发通知，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共42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95所。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李军介绍，此次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遴选过程分为组建专家委员会，由专家确定拟建设高校和学科名单，确定拟建设高校的建设方案，以及三部委报批几个步骤完成。相比985、211的时代，最大的不同是专业走在了学校前面。 专家委员会组建之后呢，以我们的学科建设为基础，确定我们遴选认定的标准，产生准备建设的高校和学科的建设名单，就利用现有的公开的这种社会评价，在第三方的这个评价之中，主要着眼于我们中国自己的评价。 在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除了新疆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3所高校，其余均为原985工程建设高校。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谭松华表示，尽管名单相似，但其产生方式和建设目标完全不同。 尽管学校是同的，但是呢，它建设的目标和选拔的标准过程，以及它以后的这个滚动的办法，那还是两套规则。因为985原来是没有规定将来是要滚动的，是要通过评估以后，它不是固定的。而且呢，当时985呢更多关注的是学校，这次是有学校和学科，而且学科呢应该说有更多的关注。只能说如果经过严格专家评选，经过各方面遴选结果的话，那也只能说原来这985高校的建设呢还是有成效的。 京沪高铁复兴号昨天开始提速，七对动车组率先提速至每小时350公里，成为目前世界上商业运营最快的高铁。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早上7点，京沪高铁复兴号高五次列车从北京南出发，开启了中国高铁商业运营的350时代。从北京返回上海的乘客陈先生就表示，复兴号此次提速为他节省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一样的时间也比较短，好像更加平稳一点，坐在里面的噪声好像低一点吧，对我们旅客来说是有利的吧。 这一次进行提速运行的复兴号列车的设计标准适合在全国各条线路运行，并且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中国铁 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工程师赵宏卫表示，复兴号从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上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复兴号最大的特点，一方面呢是自主化，另外就是实现了互联互通，安全性我们有主动安全设计和被动安全的设计，我们的舒适性指标呢比既有的都有提升，经济性啊，350公里运营的时候，100公里能耗降低17%。 铁路总公司科技管理部副主任齐延辉说，复兴号从研发到维护都采用的是我国自己的技术和标准，完全摆脱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这对我国铁路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不管是对我们旅客拉动我们产业的发展，提升我们国内的高速铁路自主创新能力，保持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地位，包括我们以后走出去都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 喜迎十九大。 十三五以来，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省临沧市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打造立体交通网络，今年年内将实现高速公路零的突破，出境大通道也在加速建设。请听央广记者李腾飞的报道。 小的时候先有8公里的土路，然后再过一个罗扎河，那个河里面也没有桥，那个桥是竹耙子，过竹筏然后再坐拖拉机才能到县城。 提起临沧市交通不便的痛苦，彝族姑娘自学林有着满满心酸的回忆。云南省临沧市与缅甸山水相连，国境线长290.8公里，境内有清水河、南散、永和三个国家级开放口岸和19条边贸通道，一直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茶古道上的重要节点，云南五大出境通道之一。但山高谷深，地质构造复杂，也让高速公路铁路建设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交通短板的掣肘和通衢四方的渴求一直萦绕在临沧24个民族250万同胞的心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临沧市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全力构建以航空网、铁路和高速公路为主骨架、水运为补充的立体综合交通网络。2015年底，大理至临沧铁路开工建设，目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走进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忙碌。大林铁路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郭成刚介绍，这是一条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变形、塌方、涌水等状况时有发生，施工难度较大。 1年半多了，这个隧道才只干了100多米，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啊。这个施工难度呢，就是国内也算是比较难的地方了，因为它经历这个地质又有断层是吧，断裂，又是一种变质岩性，遇水膨胀软化。一旦开挖开，有了暴露面，和空气接触等，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目前，昆明至临沧至清水河铁路大通道也在加速推进建设。首条高速公路临沧机场高速公路年内即将贯通。临沧市委书记杨浩东憧憬，交通基础设施的跨越发展不仅给临沧市带来历史机遇，也将为我国的延边开放做出贡献。 借通往曼德勒、通往皎漂和仰光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并且实现海铁联运，这也是总书记“一带一路”和辐射中心的主要内容之一。如果国际大通道能够建成的话，不仅云南乃至西南，乃至1/4个中国的货物有可能从临沧这个通道到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伟大梦想。 河南省栾川县三川村党委书记段兴宽，在担任村官的17年里，带领党员干部把昔日贫穷落后的三川村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小康村。请听央广记者任磊平、胡晓辉，河南台记者焦玉栋的报道。 身为民营企业家的段兴宽上任之初，提出了发展商贸、劳务输出、调整种植结构三条发展之路。村民看到香菇市场行情不错，苦于没资金、没技术，段兴宽了解后，自己掏钱带着所有想种香菇的村民到外地学习取经，又筹借50万元建立香菇大棚。三川村村委主任牛姓： 谈的第一年培养种的是秋菇，因为我们这里天气太冷，种不好。后两年经过考察，种着分季的夏菇。才开始种田，我们一看中，动员9个贫困户，每户掏10000元，加入到带着香菇种植基地。 党员干部带头走致富路，让村民看到的更多是希望和信心。现如今，三川村种香菇的贫困户每家每年能增收10000多元，而段兴宽带领村民投资打造的爆毒寨景区，将贫困工作扩展到了整个三川镇。景区负责人杜开展手中有本花名册，上面显示的周边贫困户大部分被安置在景区就业。 把50-60岁吃给没人压，全部收拢到景区里头， 能干了体力活你就干着体力活，干不了体力活你就给你安排到运输上，商量天这降落一七八十块钱。 贫困户杜永光原来日子过得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他在景区开了个风味小吃店，一年能赚个3万元左右。 在经济会越来越好，给这房租水电费里面你有说困难还支持你，后来我坚定信心。 现在桑川镇抱犊寨景区已有最初的年客流量1万人次增长到今年的20万人次，已累计安置劳动力就业2000多人，而桑川村的领头羊段新宽又有了更大的心愿。 今后路很长，我决心啊把我们村啊集体经济搞上去，农民方方面面走在头起是我最大的心愿。 去年一月，安徽蚌埠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张杰在处置一起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警情时被严重烧伤，用血肉之躯守护住了公共安全。从警17年来，张杰始终冲在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庄严承诺。请听报道，特警张杰生死43秒上篇，采制央广记者王丽。 2016年1月5号，蚌埠市15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蚌埠市光彩小区一户人家有爆炸物，住户扬言要引爆居民楼。 买的煤气啊、汽油，我们在那里住的人都不敢进去了。 现在人呢？ 他人自己锁在家里。 在几号楼？ 2号楼，402。 下午6点，已经下班的张杰接到上级指令，火速赶往特警支队出警。现场指挥部决定由张杰、李龙、石雷等5人组成突击攻坚小组，利用破拆工具从阳台进入。此时石雷要求第一个上，张杰一把将他拦了下来。 张杰就说：“你马上就要结婚，万一有个闪失出个意外，你婚都结不了了，还是我第一个上。我们平时类似严重的警情，基本上都是他第一个上。” 晚上8点左右，谈判专家多次反复规劝，嫌疑人吕某突然情绪失控，现场指挥部果断下达强。强攻命令，一秒钟，阳台的木质门被撞破。此时，嫌疑人已经打开液化气罐，刺鼻的气味迅速蔓延，情况万分危急。5秒钟，封门的钢板被砸出一个直径30多厘米的洞，脱下防护服，张杰就冲了进去。 穿厚重的装备，完全是进不了那个门里面。我侦查过以后，里边液化气瓶和汽油，虽然说可以把它击毙，但是里面存在的不确定因素特别多。他人又站在死角，狙击枪呢根本达不到那个点。 30秒，穷凶极恶的嫌疑人在张杰冲入的一刹那点燃了汽油桶棉布，砰的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强大的爆燃气浪将张杰和嫌疑人掀翻在地，大火将他的衣服点燃。李龙回忆说， 当时张杰是在客厅的位置，还和嫌疑人压在一起，那个手压在嫌疑人身上，当时脸都肿起来了，而且面部也变形了，脸部像烧焦的那炭一样的，都一块一块的。 随后奄奄一息的张杰被送往医院，从强攻到抓获嫌疑人，整个过程仅仅43秒。43秒，张杰经历生死，用血肉之躯守护住了公共安全。事后专家测算，室内储存的液化气和汽油相当于800枚50克的手雷，一旦发生爆炸，必将造成楼毁人亡的惨剧。 更多报道，请听明天播出的《特警张杰生死43秒》下篇。 新闻动车组，第15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开幕。中国作协文学工作者职业道德委员会成立，商务部称将适时发布零售业技术创新框架，请听报道。 第15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昨天在北京开幕。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本届农交会以特色鲜明、生态优先、品牌创建、绿色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展览展出面积3.1万平方米，参展团组49个，参展企业1600多家，来自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家国外公司参展。农业部表示，将坚持创新办会，以展会新成效服务农业现代化发展。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中国作协文学工作职业道德委员会昨天在北京成立，委员会由28名来自各文学门类的作家代表和相关社会人士组成，是中国文学界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自律机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今后将建立内部管理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倡导德艺双馨，督促文学工作者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法纪，服务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积极营造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良好行业生态。 文学担负着坚定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的重大责任和崇高使命，坚守文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最根本最关键的要体现在对这一责任使命和坚守与担当。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针对近期不少电商实体店纷纷瞄准无人零售概念，打造无人零售店、无人零售超市等现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昨天表示，无人店是商贸流通从需求侧角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益尝试，目前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在监管机制、技术熟度等方面还面临挑战，将适时加以引导。 商务部将继续密切关注无人零售的发展，适时发布零售业技术创新框架和技术应用典型案例，引导广大零售企业加大先进技术的应用，更好地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中宣部昨天在京召开中央媒体驻外机构外宣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强调中央媒体驻外机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充分宣介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治国方略，充分宣介中国成就、中国贡献，努力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昨天在山东曲阜闭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位国内外儒学研究专家，围绕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进行为期2天的学术交流与研讨。 我军第5期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国际培训班昨天在京结训，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德国、埃及、美国等24个国家的41名教官学员参加。 中俄海上联合2017第二阶段演习进入第5天。按照计划，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参演舰艇将驶离弗拉迪沃斯托克，开赴日本海彼得大帝湾至鄂霍次克海南部海域，进入海上实兵演习阶段。 中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使谢晓岩20号到21号访问俄罗斯，会见俄副外长博格丹诺夫，并同俄中东问题专家进行交流，双方就叙利亚形势发展和下一步如何推动政治解决叙问题进行了磋商。谢晓岩就叙问题提出3点期待，一是维持和谈进程可持续不破裂不失速，二是巩固政治解决大方向不动摇不反复，三是在坚持叙利亚人民自主自决原则前提下，国际社会应引导叙政府和反对派保持耐心，充分协商，相向而行，通过谈判最终做出决定。 考虑到中国经济上半年的强劲增长对亚洲进出口贸易的拉动作用等因素，世界贸易组织昨天将今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此前的2.4%大幅上调到3.6%。 韩国政府昨天宣布，将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向朝鲜提供价值8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这是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首次决定对朝鲜提供人道援助。此次人道援助将通过物资援助的形式进行，旨在改善朝鲜妇女儿童的医疗健康状况，援助物资包括保健医疗营养品等。韩国统一部同时表示，援助的具体时间和规模将综合考虑韩朝关系等情况后再做决定。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孔颖、于芳，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